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三集，原来他是梦游。 欢迎各位收听的宝宝们，直播倒计时开始，30、29、28。 蒋婉只做晚间直播，从10点开始播到凌晨1点结束。每次直播他都会存档，这样方便新来的粉丝点击观看直播历史。他桌上的工具很多，小瓶子有10几个，很多粉丝喜欢听扭开瓶盖的声音，更多的喜欢听掏耳朵的声音，还有不少喜欢听泡泡的声音。蒋婉直播的时候几乎不出声，偶尔出声也就是用嘴巴发出一个啵的声响，像是小鱼吐泡泡。屏幕上有粉丝留言，他才会吐一个泡泡，没有留言，他就安静地用羽毛或者棉签轻轻地扫着麦克风。1点的时候，蒋婉收工结束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安静地关了直播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他不会像其他主播那样说晚安什么的，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有口音，担心被人听出来，所以一直不敢出声。但是何应彤夸过他，说他的普通话几乎听不出口音来。他在监狱里除了看书就是读小说给其他狱友听，他们喜欢听他读书，说这样听着感觉心灵都得到了升华。蒋婉也喜欢读书，在学校里他的文科成绩很好，高考填的志愿是国内排名前50的文科大学，专业选了汉语言文学。他打算到了大学以后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，还想选修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，因为老师说过学习罕见的语种会让你多一项技能，也会让你多一个闪光点，到大学毕业出去找工作时，或许你就会因为比同去面试的同学多会一门语言而被面试官看上。蒋婉并没有想太多，他只是纯粹的想学各种各样的生动有趣的语言罢了。他畅想了太多有关大学的美好，只是后来才发现美好的东西就像泡沫，是易碎品，不能轻易拥有。收拾完桌子，蒋婉打开门去洗手间。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，客厅的灯开着，男人手里拿了杯果汁，正沿着地板一路洒到洗手间门口。早上的猜测得到了证实， 果汁真的是他故意洒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蒋婉轻声开了口， 你是不是讨厌我？ 男人没说话，重新打开冰箱门，从里面拿出一颗鸡蛋，啪嗒一下丢在了地上。蒋婉走到他身后， 文静先生，我想我们需要好好交谈一下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，不喜欢我在这里，所以才会故意这样做？ 男人转过身，像看不到他似的又拿了瓶果汁打开往地上倒。蒋婉有些生气，却在伸手即将触碰到文静的那一刻看见了他的眼睛。他眼睛半合，处于睁开又没完全睁开的状态。蒋婉懵了， 难道这是梦游？ 他退开几步诧异地打量他。男人个头近1米9，面上没什么表情，从冰箱里一次次拿出饮料和果汁往地上倒，倒完又去翻冰箱，直到把东西全部翻干净了，这才走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。虽然监狱里也有梦游的人，但他只是听说过，这还是第一次真正看见，因此他到现在还有点害怕。他不知道梦游的人会做什么，但是据说监狱里的那个人 差点把别人掐死了，最后被送到单独的房间关禁闭。等男人回到房间后，蒋婉才有些后怕地拿了拖把开始拖地。他忍不住想， 他在梦游的时候应该就只是把果汁倒在地板上，应该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，不然的话何英童也不会介绍我来这儿的。 蒋婉到底还是有些害怕，打扫完之后他就回到房间锁了门，还找了把椅子抵在门后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他才安心地躺下。文静早上一起来就去洗手间洗手，他昨晚又梦游了，手上沾了果汁，很黏。出来时他注意到地板已经被拖干净了，垃圾袋也扎好了袋口，被放在厨房垃圾桶的边上。他看了眼客房的方向，有些意外，这个看起来胆子不是很大的女人居然没有被吓跑。出门晨跑之前，他看了眼合同，女人字迹秀丽，名字也很温柔，蒋婉。文静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蒋婉站在门口的样子。她有些紧张，说话时眼睛带笑，耳朵和脸颊都是红的，那张脸不算漂亮，却意外地让人觉得顺眼。闹钟响起来的时候，蒋婉才睡了不到四个小时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爬起来去买菜。房间里没有衣柜，所以她的衣服都放在行李袋里。虽然蒋婉已经出来一年多了，但她的衣服着实少得可怜，夏天的会多一些，因为还有几件薄款睡衣。蒋婉比较爱惜，旧衣服旧鞋子仍被他刷洗得很干净，只是比不过鞋架上那些白净的像是专柜的鞋子。弯腰系上鞋带后，蒋婉拿起购物袋出门，他没想到会在楼下遇到男人。他在跑步，不知道已经跑了几圈了，额头上已经有了薄汗。他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，脑袋上扣着帽子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身形挺拔修长，那张脸上充满了阳光和蓬勃的朝气。蒋婉想到之前男人面无表情往地上倒饮料的样子，实在没办法和面前这个人联系到一起。不过他也有些好奇， 他知道自己梦游吗？ 蒋婉买完菜，正好看见男人拿了瓶饮料从超市里走出来。 文静先生， 蒋婉走过去，面上带着温柔礼貌的笑。 我买了饮料，你下次如果想喝饮料可以写清单给我，我帮你买。 文静摘了耳机，偏头看着他。他个头很高，垂下来的眼睛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，落在空气里的嗓音低哑磁性，说出来的话却不是很中听。 你是家政，负责打扫卫生，不是我的保姆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